好啦，大家好，又翻嚟老蛇毒女啊！ 喂 ，Hello Albert， 你好啊！ 系啊，竟然我喺度啊！咁啊，你介绍你自己啦。 我系奶色。 系啦，呢佢又成日都喺度噶啦。咁我就今日翻嚟啦。咁啊，同大家拜个早年先啦，即系恭祝大家吓身体健康啊！ 咁我都祝大家事事如意啦。 同埋祝我哋个节目咧 步步高升。 系啦，希望啦，即系唔好俾老细咧太过睇得低我哋啦。 我谂我就嚟要俾人照废噶啦，个节目越做越差。 唔紧要啦，喂。咁网友多多支持啦。咁点解阿小咪同埋阿公主唔喺度呢？ 我都想知佢哋点解唔喺度啊。可能佢想俾多机会我哋两个单独相处。 都唔係啊，都好多人㗎头先度。唔会单独嘅。咁系咪去咗叫鸭啊咁啊佢哋。 有呢个机会喎、 啊。有可能係咪 冇错。 我听闻而家啲鸭呢话質素好高。我睇嗰套咩十二金鸭啊係咪哇！喺嗰啲仔仔真系嗱，你有冇试过先？ 梗系冇啦，但系咧，你讲起鸭咧，我啊试过去旅行嘅时候咧，就撞嗰啲好高质素嘅蓝公关啊！ 蓝公关佢哋做啲咩噶？ 其实我咧嗰次就去韩国玩嘅， 系 你佢咧就会喺啲街度啦，咁啊周围行， 当街揾你啊？ 系噶，即系佢哋好 nice 嘅，佢哋唔知点解咧，可能啊知你系游客啦，佢会行埋嚟主动去问下你啊，你想去边啊，或者你有冇兴趣啲咩地方度玩，同埋好介绍咯。咁然后你就觉得诶， 嗰啲唔系蓝公关，嗰啲叫导游啊，系嘛？ 唔系噶，你唔会见到咁靓仔，着得咁斯斯文文。嘅男公关噶，我开头系 导游系嘛， 我唔知道佢系公关嚟噶开头，咁咧后期因为我识得个朋友，佢识得韩文嘅，咁佢就话帮我听，咦你俾人撩喎咁样，跟住我就问佢吓，俾人撩， 佢咪盲噶，好衰啊！ 嗱，其实唔关事嘅，无论我的样系同我的样子无关系嘅，只要有钱就得噶啦，系咪？ 哦，都系嘅，啲富婆更加啦，系嘛？ 咪就系、是、我呢啲算得系啲乜嘢啊？ 即系你系咪喺嗰个公交车嗰度落车？咁你唔系一个林宝坚尼嗰落车嘛？系嘛？ 我话俾你听啦 ，Alpha， 你知唔知咧？越富有咧就好低调啊！知咩叫禾秆冚珍珠啊？ 哦，咁我听过。 咪就系、是、分分钟啊！你隔篱嗰个乞衣啊，仲有钱过你啊！话俾你听。 嗱，又有懒人啦，唔系。乞衣啊，乞衣， 乞 衣系啦。 哇，跟住最紧要政治 啊。系啊，因为我哋咧嚟紧咧就会做呢个广播剧啦，我哋筹备紧嘅。咁如果读一啲对白嘅时候咧，都尽量精准啦。 好，好吧，我由今日开始练习。 系啦，俾个新年假你慢慢练 ，OK？OK。 OK? Okay. OK， 好，大家就会听到奶色就会咧饰演呢个情欲嘅角色啊。哇，呢、這个简直吸引啦、啊！ 希望 Albert 亦都会客串下，到时候。 唉，真系我真系死啦！如果俾我啲 friend 听到啊，真系哇！原来阿 Albert 咁大胆噶， 咁有演戏天分嘅咁样， 太过咩啫？ 咁啊好啊，帮我哋呢个节目增加 view 数啊！喂，讲翻正题先， 系咁你点样应付嗰个男公关呢？ 我都讲啦，头先话开头系唔知佢男公关嘅，咁跟住咧见到佢，哇！你知啦，我哋啲女仔见到 佢几高先，佢几高先，好高。 好高六尺几， 六 仲要咧系大大只嘅，成个消防员咁样。 系 重点系咩？佢哋系唔后勤嘅，佢哋斯斯文文。 唔后勤嘅消防员系咪？ 后勤嘅消防员，靓仔，靓 仔嘅， 仲要温柔体贴。 OK， 真系好符合印象中鸭嗰个要求，嗰个要求啊！ 睇嚟你又试过？ 唔系，咁你睇戏都成日有噶啦。 哦，都系嘅，因为你谂下，啲人话做鸡可以唔使靓女，只要身材劲就得啦嘛。但你做鸭，你一定要吸引啲靓女嘛？你明？吸引有钱人。 都系嘅，但系咧咁讲啦，如果做鸭咧，嗱，我听闻咧就一定把口一定要好得，如果唔系咧，你几靓仔咧？可能你对得两三嘢咧就闷噶啦。 你意思话个口得个技术得啊？ 托得托得 托得哦，呢、這个系啊，呢、這个 呢个必须嘅，因为女仔咧虽然你话佢第一都系睇样啦，咁、但系喂你坐咗喺度成碌木咁样，喂就算你几靓冇意思噶。 都系啊， 嗱反而男仔去照记咧、就未必啦，就未必使啦。咁可能反而条女太多嘢讲，反而唔好添。 哦，系 啦，反而会唔好添。咁就但系你譬如你只要个养得咁啊，好老实，男人咧去照记咧 ，OK 噶啦。 所以咧，我哋咧之后成咗朋友啦。 系，仲有冇联络啊？而家仲有联络噶？ 如果我再去韓國嘅話咧，就應該會 就會揾翻佢， 再有機會見到佢食飯咯。咁點解我咁講咧？我頭先咪話我個朋友識韓文嘅，咁佢就話俾我聽，其實佢係南公關嚟嘅。 咁係咪佢同你哋做翻譯啊？ 咁梗係啦，咁梗係啦。 咁即係就算發展到，你都一定要中間有條友夾喺度嘅咯。 嗯，其實唔係諗住發展啊，即係我都係好好奇咧，點解啲南公關咁樣嘅？我以前諗咧，南公關咧係收埋噶嘛，即係冇咁張揚噶。你冇諗過佢會喺周街當巷咁樣撩你傾偈啊？ 嗰度係邊度？旅遊區嚟嘅。 旅游区嚟噶， 旅游区你系买嘢，譬如 shopping 嗰啲地方。 其实唔系啊，我系真系经过咧，见到哇，佢唔系一班人嘅，佢系可能三两个分唔同，即系分散区咁样啦。跟住你就见到哇，个靓咁靓仔嘅，你自然就会望噶啦嘛。咁你望咧，佢就有个亲切嘅笑容行埋嚟，即系同你倾偈啊，啊你系游客啊，咁即系之类咁样嘅嘢咯。 嗱，咁我想问啦，咁佢点收钱咧？即系佢系提供啲咩服务先？嗱，系咪真系除咗性交易就冇？得再收錢，即係咪而家都有啲叫 part time girlfriend 同 part time boyfriend 啦，咁樣即係未必一定係需要性交易嘅。 我有個朋友就問啦，即係我有了解過啦，咁佢就話咧，其實佢哋都有好多類型嘅，即係你分價錢嘅。即係有啲係好似我哋而家香港照記咁樣啦，買鐘數，我可能就係行街，即係買個鐘數行街睇你食飯，有少少似而家 嘅 叫做 PDBF， 即係好似 part time 男朋友咁。 part time 男朋友 有啲咧就純粹係買你鐘數坐喺度傾偈嘅啫，即係有啲女人咧係好悶，不即係好寂寞，咁啊純粹想揾個人傾偈，咁啊佢就會傾偈啊，關心你咁樣樣咯，做到咁都係收錢嘅。咁有啲咧就係有性服務。 貴唔貴啊？贵唔贵？ 贵啊，贵啊， 贵 啊， 贵嘅。我想问一下，譬如一次服务咧，够唔够你嗰次去韩国嘅旅费先？ 真系 真系 贵嘅，因为我朋友问啦，咁佢话你哋如果有性服务嘅时候，收费几多噶？佢哋就真系计翻港币万几蚊噶。 一次 咁系啊，你谂下，万几蚊，我可以去多转韩国噶咯。但系咧，佢哋就真系好 nice 咯。佢哋你谂下，你女人系啲有钱女人系想要啲咩啫？ 慰藉啦， 慰藉啦，同埋有啲女人 关心自己咯。 可能自己前夫已经系好有钱啊，之前做生意过咗身，咁啊而家咁啊自己得翻孤苦伶仃，想搵个伴嘅啫嘛。咁啊一班阿太咁啊嚟到呢啲咁嘅鸭场，咁啊搵人倾下偈啊，猜下妹啊咁样。 反而女仔叫鸭咧，你话会唔会猜妹咧？嗱，我就唔太清楚，咁但系咧，据我听翻嚟咧，就未必真系差妹嘅，因为咧，其实劈酒啊、差妹嗰啲，反而系男仔去召妓啊，或者落夜总会咧就会。 佢哋都有噶，佢哋都话有 都要饮嘅， 会饮噶， 系 因为咧，其实要sales 嗰个女士咧去买酒嘛，因为一支酒可能讲紧二万几蚊啊嘛。 所以就系啦，我就想了解一下究竟佢从咩途径收钱啦？卖酒系一个途径啦，系咪？咁佢譬如佢就买钟有一个途径啦，咁啊性服务。有一个途径啦，食饭可能都系啦， 系啦，同埋会氹啲女士买小礼物，呢啲亦都系收入嚟，佢哋自己额外收入嚟嘅。 我都听过有啲场咧，即系譬如嗰个场系啲男公关、女公关咧，咁佢可能个场嗰度会提供一啲，譬如你买一朵玫瑰花俾嗰个公关咧，咁佢又会分成分嘅。咁当然嗰支玫瑰花就唔会系普通出边。花墟咁嘅價錢啦，係咪？ 咁當然啦， 係啦，即係代表佢哦，有個客好中意佢，就變咗打賞佢咁樣咯。 但係咧，佢亦都講咗一樣嘢俾我聽咧，係好好笑嘅，同埋你會諗下，誒點解會咁奇怪嘅？佢哋話咧係試過有啲富婆咧俾錢佢哋。然后咧，等呢个男公关去买礼物送翻俾个富婆嘅、哦。知唔知点解要咁做？ 我知，因为咧，好似寄信俾自己咁啫嘛，即系冇 friend 俾寄信俾你，咁你咪自己买花，情人节自己买花寄俾自己咯。咁都 有少少咁样嘅，但系就话其实佢哋咧系想攞翻嗰种恋爱感觉。 Okay. 好似俾人追求嘅感觉。 喂，唔系喎，咁其实男公关应该就已经系自动会出呢个招数噶啦。即系如果一个尽责或者成功嘅男公关，其实应该就话喂，女人有呢个咁嘅需要噶嘛。 唔系噶，佢睇下你俾得咩价钱嘅啫。如果你纯粹系嚟开支酒饮下，又乜都唔做咁样，其实佢哋 男公关就 都唔会。俾你噶， 哦，即系男公关 就同你好 talk 得咯， 哦 ，OK， 就唔会话关心你咁样呵下你咁就冇噶啦， 即系唔系可能掂下你啊，摸下你或者俾你射下都会嘅，但系唔会去头先你话男公关会主动买花啊。 唔會噶。佢話就試過係有啲富婆係俾咗好多 bonus 嘅錢佢啦。咁咧佢哇見到咁多 bonus， 咁你點樣都要識做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啊就會等佢放工咯，即係做到好似我追求緊你啊咁樣。咁啲富婆就好樂滋滋噶啦。其实他们纯粹都是想找个伴，有人倾诉一下，还有有恋爱的感觉，拿回那种感觉。你几好会想过你身边连麦那个，现在还会站在个地铁站拿摘花来送给你？ 都有的，不过很少咯，即是很少会这样做。 那种富婆、哦、即是他们可能那些老公是做生意之类的。 哦，那实是啦。 是不是要面子嘛、你明白吗、所以他们就会是这样样，有这个情况。 同埋啦，其实我都想讲一下的，我都大概知道 part-time girlfriend 和 part-time boyfriend 咧嗰个做法啦，咁样咁其实我就觉得你所谓嘅 part-time girlfriend 同 part-time boyfriend， 你一定要系做一啲有拍拖种感觉。其实我好认同你头先讲嗰样嘢嘅。如果你话喂，净系出嚟拖下手，喂，你俾钱我就出嚟拖下手，俾钱我就同你食饭，咁其实唔系 part-time girlfriend 同 boyfriend 个精髓。个精髓就系话，我应该就话你唔知嘅情况之下，我喺你公司楼下等你。 系啦，啲 surprise。 系啦，我明白明白。嗱，呢度两嚿水啊，你同我拖手啦。嗱，呢度两嚿水同我食饭啦。咁样咁呢个其实 冇意思 系冇意思。其实我觉得咧就系话嗱，可能我系一个电影人啦，我就觉得演戏咧都系你要交下戏啊，系咪先？ 啱啊，同埋你咁样咧，你要如果系我觉得叻嗰啲人啦，系做到连你身边嘅好朋友唔知道嗰个系 part time girlfriend 或者 boyfriend， 甚至以为系真系你嘅 boyfriend 同埋 girlfriend 咯。 你要呃就呃到底，或者连 client 都呃埋咧，就最 perfect 啦 ，good take 啦。 所以咪有啲系会直情咧，有啲内地嗰啲人咧，咪会系请啲 part time girlfriend 翻自己乡下咧，就话 其 实 呢 几 日系啦，其实呢几日咧佢都会扮你女朋友，咁呢个就要扮得迟，如果唔系咧，你啲屋企人一定睇得出噶。 咁应该都。是啊，同埋呢啲會收好貴，因為你離鄉別井啊嘛。所以我真係覺得其實原來做 part-time girlfriend 同埋 boyfriend 都唔係咁易嘅，你要識演戲啊。 嗱，好老實啦，你最基本交呢啲咁嘅服務咧，其實都可以交到嘅，任何人都交到嘅，即係哦，你要拖手就拖手咯，哦，你要食飯係咪坐低同你食咯咁樣。但係你話你做唔做到嗰種真係佢係男朋友，佢扮到你男朋友先？佢現場嗰個可能佢扮唔到噶，其實。你明明佢系陌生人嚟噶嘛？ 哦，都系。 系咪咧？你真系行礼如仪咁做，其实冇意思嘅。佢而家系 part time girlfriend 或者 part time boyfriend， 佢真系要起码感觉上佢真系你女朋友，感觉上佢真系男朋友，未必可能真系关于性嘅。咁、但系你话有冇种拍拖嘅感觉咧？嗱，如果你真系做得好完美嘅话咧，啲富婆俾几多钱你都行。 系噶，其实你先令佢开心啫嘛。所以话点解话要拖得就系咁。 拖得系其中一样最基本咋， 基本 最基本嗱，啲男仔样靓身材好，啲鸭啊样靓身材好，拖得其实系基本，就系、是、深入啲嘅就系你要估到嗰个女人啊，嗰、那个 client 咧想点啊，你估到嘅话咧，其实佢俾晒成副身家你都得，因为咧其实讲真，你估唔到嘅话咧，你点拖得咧？其实你可能拖嚟拖去咧，佢都未必就话中到佢最内心嘅嗰样嘢嘅。 哦，都系啊！ 你明唔明？即系你作为女人，你应该明啦。 我理解，我理解。 系啦，即系譬如我估一百次，你想哦，阿奶昔你想食乜嘢啊？咁样你我估一百次我都估唔中啊！但系我肯去估，佢个老公即系个富婆嘅老公，可能连估都估呢个动作都冇 啊 嘛，系咪？ 系 啊，你自己 买 啦，咁样啊嘛，系咪？但系起码就系话，如果有一个突然间出面一个真命天子啊，我佢估一中，佢估一次就中啦，咁系咪成件事唔同晒？ 即系觉得哇，你同我 系啊，天生一对系啦，呢个 Mr. Right 就系佢啊嘛，系咪？喂，我哋啊，够钟第一节啦，喂，我哋下一节再翻嚟再倾，好唔好？ 好。